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来聚焦南非。南非有着美丽的彩虹之国的美誉，南非也是非洲生活着中国侨民最多的国家，给两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听一位在南非经商20年的北京商人倪斌给您讲述他在南非的创业故事，随他一块儿来见证中国制造的升级转型。然后我们要走进韩国的一家手工首饰的生产企业，来看看他们是如何以合理的产品定位和丰富的设计赢得了韩国女性消费者的心。他们也计划开拓中国市场，希望能有更多的爱美女性戴上他们的首饰。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让我们聚焦非洲。9月3号和4号在北京将举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这次盛会上，来自50多个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领导人和代表将来到北京参会。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早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就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的新纪元。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非洲3国时曾经说，无论中国发展到了哪一步，中国永远都把非洲国家当作自己的患难之交。如今中国和非洲之间，无论是经贸、文化、科技、教育的往来，都处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密度当中。在这个星期的环球30分节目中，我们将邀请4位北京人为您讲述他们难忘的非洲情缘。他们有的在非洲做过志愿者，有的亲自参与了非洲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还有的把非洲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那里经商几十年，更有作为中国的援非医疗队的医生，在非洲的偏僻角落里无私奉献，收获了满满的非洲人民的深情厚谊。今天为大家播出第3集，我们来认识在南非已经生活了近20年的北京商人倪斌。他从最初大批量进口中国的针头线脑卖到南非赚取微薄的差价，到现在成为了当地颇有影响的马达进口商。这期间，倪斌用自己的经历见证了中国制造到中国新的制造。新的质是指质量的质。好，我们就首先一起了解这个美丽的彩虹之国，然后来听倪斌给你讲他在南非闯荡的故事。南非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有着彩虹之国的美誉。它是非洲第二大经济体，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彩虹之国并非指南非常能看到彩虹，更多的是指南非绚丽多彩的多元文化。南非有3个首都、4个种族，国旗上共有6种颜色、11种官方语言，无不体现着南非的开放和包容。现在中国是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南非也是非洲大陆上中国侨民最多、与中国建立友好省份最多、吸引中国游客最多、接收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今年是中国和南非建交20周年，即将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由中南两国领导人共同主持。会前，南非驻华大使多拉纳姆西曼表示，非洲国家相对较为落后，但同时非洲有着全世界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于和中国的合作充满期待。 各位听众，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倪斌，住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我来南非将近20年了吧，现在在做一机器进口的生意。当时我还记得挺逗的，办那去南非的公安局不要出一个什么无犯罪公证啊，那个片警还跟我说我是那片第一个去南非的人，我靠，那么一大片人，我第一个去南非的。他说哎呦，这南非这国家这太陌生了，对中国人来说。 这就是我们今天报道的主人公，北京商人倪斌。1999年，倪斌初踏南非的土地，当时约翰内斯堡和北京巨大的生活习俗、风光的反差，让倪斌立刻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中国和南非之间相距近20000公里，但倪斌却敏锐地发现两国间有许多经贸的互补之处。南非自然资源丰富，而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于是这位北京小伙子开启了人生的第一份进口代理生意。北京小伙玩起了针头线脑。 对，我一开始做轻纺产品，做的是线，就是服装上用的那个线，缝纫用线。在南非有很大的市场，当时主要是南非的这个服装加工业很发达。后来我从那家公司辞职以后，就开始做马达。因为南非的房子和中国不一样，一层每家都有车库，车库都有一个很重的一个木头的或者铁的这种车库门，我就做那种车库门的马达，然后慢慢拓展到做工业门的马达，从中国的深圳进口的，再往后期就慢慢做一些大型机械的一些配件和耗材，虽然量不如以前大，但是利润比以前还要高，直到现在。南非本地的工业体系不是很完备，大部分都是别的国家进口，这样的话中国这些价格比较低廉的产品在这边获得了很大的市场。第一波来南非的华人应该是在比较早的，算是95年97年那会儿，中国的中资企业大举来南非的是10年以后，就是中国对南非的产品的这种覆盖面，从以前的低端的轻纺产品慢慢向高端的一些机械制造啊、 IT 方面的呀，甚至手机服务啊、网络建设啊，就越来越高端越来越高端。确实中国在这方面是慢慢往这个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这种质量方面的去靠拢。要不然的话，如果中国还停留在十几年前做一些低端的东西的话，我现在也不会做到机器这个领域来。 在南非做了近20年的中国产品代理进口生意，倪斌本人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制造从最初的力薄量大、低端民用的这几个特点，到现在成为了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同时呢，在南非各行各业中被应用的越来越广的这样一个现实的转变。今年7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和南非建交20周年之际，对这个美丽的彩虹之国进行了第三次的国事访问，期待进一步推动中南间的务实合作。已经把南非当成第二故乡的倪斌相信，中南的合作会使两国经济更具有活力，也给他这样的南非中国人带来了更多事业的提升空间。 南非现目前来说大概有40万左右的华人吧，大概80%-90%都集中在约翰内斯堡这块，因为它是商业中心嘛。就是近十年来，我感觉最明显的就是中资公司来的很多啊，中铁啊、华为、中兴啊、建设银行、中行，就是这十年来的是特别多，都是想通过南非这个平台辐射到整个南部非洲去。中南这边它因为有个比较大的这种反差，它的产业结构和国家的这种经济政策造成的这种结果，应该有非常大的一个合作的前景和这种未来，我是比较看好这方面。这次习主席来了，大伙都觉得这是非常正面的这么一个促进中南两国合作的这么一个契机，看看能不能多做点什么有利于中南经贸交流的事情。 在谈到未来的生活打算时，倪斌说，现在北京和约翰内斯堡一样，都是他心里的家，无论在哪儿都会牵挂另一个家。除了两国间紧密的经贸合作之外，倪斌还希望能有更多的南非人了解今日的中国，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客观地看待今日的南非。多走动，多沟通，未来双方的合作会更加牢固。 就是南非当地人对中国个什么心态，就是说跟中国做生意用中国产品的一些客户，他 他们对中国还是比较了解，都去找过进货商啊，都参观过什么上海啊、深圳这些地方。这是他们对中国的强大和发展还是非常的羡慕和这种惊喜的。但是还有很多南非人对中国实际上是非常不了解，跟南非人看中国差不多吧，也是分两拨人。一部分人就是对南非比较了解，他们对南非的了解还是比较客观，比较中肯吧。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包括回去碰到一些我以前的同学啊或什么的，他们对南非就是非常陌生。他们的战乱啊、贫穷啊、艾滋病啊、还有暴力犯罪啊，这个什么，说实话他们说的情况也有，但是南非应该说是，我光从这几点看的话是有失偏颇的。南非有很多非常发达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方面的东西，他们还没有看到啊。比如说南非的这个整个的系统，就是整个社会运营的系统运转的相当好，什么事情都讲流程，包括他的法律，你就买个汽车或者是保险啊，或者任何东西，他都这个流程都非常的明晰，非常透明。有很发达的一面，有非常落后的一面，就是实际上双方老百姓对对方从大的基数看还是比较陌生的。不过比较简单的说的话，就是中国人多到南非来旅游，看看南非到底是个什么国家。南非人也应该多去中国，去看看整个这个中国是怎么个情况，因为中国发展实在太快了。 刚才是在南非经商近20载的北京商人倪斌为您讲述这20年来他见证的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这个后面的制呢是质量的制，感受到了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转换，也对未来中南两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了信心，相信两国的合作呢也会给他这样在南非的北京人带来更多的事业提升空间。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在亚洲，韩国的女性产业独树一帜，甚至超过了日本。比如韩国的女性化妆品走的就是质优价廉的道路，它创造了可信任的品牌、可负担的价格、可满足选择的功能，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心，特别是中国的女性朋友。那么在时尚的首饰行业，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定位呢？说起首饰来，是不是越贵越好呢？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女性朋友们佩戴一串首饰未必要多么的昂贵，但它一定是最贴心、最吻合自己的服装设计的。在韩国有一家这样的服装首饰公司，20多年来坚持这样的定位，终于赢得了消费者们的心。好，我们就一起走进一间在韩国著名的手工首饰品牌公司。 1992年，当我还是本科生的时候，我在第27届韩国工业设计展上得了奖。1993年，我毕业于弘毅大学金属艺术与设计系。当年5月份，我成立了自己的时装和配饰公司。以前我在韩国的一家百货商店看到了一件服饰配件，价格16万韩元。我想，一个赚普通薪水的女人是买不起这么贵的服饰配件的。但我认为，所有女人都有追求美丽的权利。但我发现，美丽的花费实在太多了。此外，韩国的配件市场还没有被完全开发，人们对高级珠宝最感兴趣，而配饰很少引起消费者的注意。我希望挑战时尚市场，以合理的价格出售服装珠宝，这就是我创建自己品牌的主要原因。 高级珠宝使用钻石和红宝石等宝石，而服装珠宝则指由银合金、水晶和塑料等人造宝石材料制成的配饰。与昂贵的高级珠宝相比，时尚和低价的服装珠宝深受年轻一代的欢迎。而1993年边女士成立公司时并非如此。虽然服装珠宝使用人造材料，但由于人们对这类珠宝的需求很大，所以它并不便宜。事实上，高级珠宝被认为是主流。为了改变这种趋势，边女士将目光投向了珠宝首饰的设计。 我们公司每个月推出50到60种新产品，这意味着会做更多的设计。毫无疑问，我们的设计团队非常忙碌，团队成员每月提出100多个新的设计，最后制作50到60个新产品。大家可能认为这太多了，但一些新产品无法引起消费者的关注。每个月发布的数十种全新商品也推动代理商销售产品，这就是我们持续开发新产品的主要原因。 上世纪20年代，著名时装设计师香奈儿大胆设计展示塑料配件，时尚服装珠宝随后进入时尚界。设计是时尚服装珠宝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是自我时尚的一种手段，由钻石等宝石制成的高价珠宝设计受到限制，但是服装珠宝可以使用任何材料，因此有各种设计。为了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韩国一米公司每月推出50至60种新产品。当然，单纯的设计并不意味着更好的销售业绩，公司也非常注重产品质量。 我们公司正在努力解决电镀问题，消费者可以购买珠宝首饰，因为它的设计很漂亮，但是如果电镀层脱落，消费者将会对产品失望，因此我们正在努力生产可以长期使用的产品。为此，我们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工艺，成本更高，但是当产品最终交付给消费者时，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巨大的成本，更多的生产工艺可能会导致更高的缺陷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生产出经久耐用、不会过敏的高品质产品，以便消费者更多的佩戴它们。 用普通材料单独雕刻闪亮的钻石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公司坚持更严格的制造工艺，手工制作、电镀和雕刻，特殊涂层可防止变色。它还采用了防过敏反应的设计。对于韩国一米公司来说，生产需要大量的时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公司可以打造出更多成熟的产品。韩国一米公司的珠宝首饰店位于首尔东大门旅游购物区，目前经营呈现稳定增长，一直在国内市场推广服装饰品。韩国一米公司荣获由首尔市和首尔商务厅联合主办的嗨首尔优秀产品品牌奖。今年公司计划通过与流行鞋品牌 Tendy 的授权协议发布其高端产品线。事实上，它的快速增长还不仅仅限于国内市场。 我 们从2010年开始出口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出口市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和越南。我们在中国的销售业绩非常好，韩国经济看起来不太好，但全球经济一直表现良好。截至目前，我们一直专注于东南亚市场，但未来我们将进军美国和欧洲。我们正准备参加巡展，八月份从拉斯维加斯开始。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相信很多朋友会有切身体会，如今呢，在中国的很多公共的场所呢，也都纷纷开设了母婴盥洗室。在加拿大呢，很多的这种母婴盥洗室啊，就设在女卫生间里，方便妈妈帮助孩子更换尿片。但如果去了男卫生间，没有这样的东西怎么办呢？难道说爸爸是不带 baby 出门的吗？最近在加拿大，两个孩子的父亲 Chris Webb 就在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上对此事提出了质疑。想不到问题一出，赢得了众多网友的叫好。很多男性网友说，真的真的，他们一直以来就觉得不方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的报道。 加拿大两个孩子的父亲 Chris Webb 在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上对 Tim Horton 在蒙特利尔郊区 Little Bighole 的咖啡连锁店的男厕所没有婴儿尿片更换台的抱怨很快有了结果。 Tim Horton 公司对克里斯表示了歉意，不但表示要在他就餐过的 Little Behold 咖啡店立刻安装婴儿尿片更换台，而且承诺会很快在全加拿大 Tim Horton 咖啡店的男女厕所都安装婴儿尿片更换台。Tim Horton 公司在发给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声明中表示， Tim Horton 咖啡连锁店是面向整个家庭的餐馆，顾客不论性别都应该有在厕所使用婴儿尿片更换台的方便。Tim Horton 公司已经开始在全加拿大范围内实行新的铺面装修，男女厕所都有婴儿尿片更换台，是这一装修计划的一部分。上个星期五中午时分， Chris Webb 的妻子在理发店剪头发，他带着14个月大的儿子来到 Tim Horton 在蒙特利尔郊区 Little Behold 的一家咖啡店吃饭。当发现儿子的尿片该换了的时候，他带着孩子前往男厕所，发现那里没有可以放下来的折叠尿片更换台。 Went to an employee where the change table was. Sometimes you have to hunt for them. And she said there is no change table in the men's washroom. So, but you can use the one in the women's washroom. I'm like, okay. And that was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I was like, hold on, can you go and check if there's a woman in the washroom? Chris Webb 找到前台服务员询问哪里可以给孩子换尿片。前台服务员说他可以使用女厕所，并为他确认了一下女厕所没有人在使用。 And I'm changing my son in the stall, and a woman comes in and she says to me, is this the men's washroom? I'm like, no, actually, this is actually the women's washroom, but there's no change table in the men's washroom. And she said, oh, okay, and then went to use the stall next to the one that I was in, and then turned around and left, so she didn't use the bathroom. So she clearly also felt awkward about the situation. 克里斯在为儿子更换尿片时，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用婴儿车挡住厕所隔间的门，使厕所隔间门处于半开的位置。一位女士进来后看见有男人在，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问这里是不是女厕所。克里斯回答说这是女厕所，因为男厕所里没有婴儿尿片更换台，所以他不得不暂时借用女厕所。那位女士似乎想使用旁边的厕所隔间，但推开门后又改变了主意，离开女厕所在外面等候。 As we walked out of the women's washroom, this lady was stood outside, and I said to her, I'm sorry, like, I apologize. She says, oh, it's okay, I have children too.But you could tell that she felt awkward by the situation. 克里斯为儿子换完尿片离开女厕所时，见到等在门外的那位女士向她表示道歉。该女士说没关系，她也有小孩，知道给小孩换尿片这种事儿。虽然双方都很客气，但明显都感觉到尴尬。 And as we went to leave, I spoke to a supervisor who was actually just walking past me. And I said to her, I was like, excuse me, there's no change type in the men's washroom. She's like, oh, the women don't mind. Like, it's kind of awkward. 克里斯·韦伯在过道遇到该餐馆的经理，向其提出男厕所里没有婴儿尿片更换台的问题。那位经理表示可以用女厕所给婴儿更换尿片，女士们不会在意的。克里斯虽然过去自己或是朋友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但他觉得这次应该做点什么促使改变的发生，于是他在推特上发帖要求 Tim Horton 公司对为什么男厕所没有婴儿尿片更换台做出解释。 This isn't necessarily like a unique situation to Tim Hortons. It happens all over the place. It just so happened that this experience in Tim Hortons was kind of the final tipping point for me. Like, why should I not be able to go out with my child and have somewhere to change them? 克里斯·韦伯的推特短文受到众多做父母的加拿大人的支持。克里斯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蒙特利尔英语广播电台早间广播节目 Daybreak 采访时说，现在都2018年了，做父亲的也要给孩子更换尿片。Tim Horton 男厕所没有婴儿尿片更换台的情况并不是例外，而是餐馆业普遍存在的情况。到星期一下午， Tim Horton 管理层打电话向克里斯表达了歉意，听取了他的建议，并承诺做出改变。